吃货俱乐部四岁了， 吃货俱乐部，我们到东京吧。 嘉宾们会和哪些成员们为了美食同舟共济并肩作战呢？ 这接下来这半个月是好是活是有胜负就看这个签和谁在一起，这猪一样的对手还是神仙一样的队友，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本周六晚六点，周日中午11点 ，XFun 四周年日本行第一站东京美食大战即将开始。Metro Radio。 Let's not play. You told me to go and then you put your hands on me. Hands on me. Let's not play.Baby, he remembers me. Remembers me. Is he all that you are that you need? Oh, come on, won't you please tell me? Oh, oh, who do you love? Are you sure? honey, oh. You say dollar Bobby Ballman, dollar baby Bobby Batman. Dollar take me on a boat ride, you gon' ride it like a yacht tonight. And you dreamin' like a hobby, say you only won't die. Hey,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上六点，周日中午十一点准时播出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依然是 Jason。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依旧由我带领大家去世界各地寻找美食。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呢，也已经四岁了。而我和孙夏呢，也整整是吃了四年啊。有时候我会想啊，如果我们再吃14年，再吃40年，直到吃不动的那一天，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还会存在吗？其实放眼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啊，除了我、孙夏还有摄像师傅之外呢，其实全部都是90后的。我们也希望 X Fun 吃货俱乐部的吃货精神能由他们这一代传承下去。于是呢，这一次我决定在四周年之际呢，带这些90后们也去感受感受 X Fun 吃货俱乐部吃货们的日常。可是去哪儿呢？ 下面我宣布投票结果。吃货俱乐部四周年拍摄地是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去哪儿当然是你们定了，听众和观众们，你们来投票决定。经过我们粉丝在官方微博、微信的积极投票，然后票选出了让我们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啊，选出了我们 X Fun 吃货俱乐部四周年的拍摄地为日本。于是我们决定派最年轻的两位95后的小导演小达和小猴，在每天下班后突击来检查我们团队其他同事的家，看谁的家是脏乱差之最。之后呢，会将这突击拍摄的画面整理成图片，再由我、孙夏、周公子和娜娜选择家里最脏乱差的一位同事，而这位同事呢，将在前往日本的整个行程中接受特殊的任务。究竟我们 X Fun 成员中谁的房间最脏乱差，他又将接受怎样的特殊任务呢？稍后在歌曲之后回来， Jason 告诉你。 This method acting might pay our bills, but soon enough there'll be a different role to fill. I love this feeling, but I hate this part. I wanted this to work so much, I drew up our plans on a chart. Cars are flipping, I'm in hot pursuit. My character's strong, but my head is loose. I'm just tired of falling up the Penrose steps.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这个厅整洁的还挺大的， 好干净啊！你家， 我们家看这张就像女生的家， 这也就是乱点。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看到的是编好号的图片啊，前几张图真的还没什么，但是让你看到第五张图，所有人都惊呆了。 天哪，这都是咱们员工吗？都好像啊，要不然都在一个公司。 那地上怎么还有纸啊？用过的。嗯、 啊，我天哪，你不用往下看了，我天哪。 当然呢，还是要象征性的看一下第六章。其实根本不用选啊，这五号图片简直是太可怕了，毫无悬念的夺得了脏乱差之最。 我选五号。 第五也太可怕了。 我觉得五号最脏。 这个是不止乱还脏。这是谁家？ 真的吗？恭喜你。 没想到看上去白白净净三周年也出现过的李欣家里竟然这么脏啊。而且啊，听说小达小侯去他们家拍摄的时候还经历了殊死搏斗呢。 我俩套路太深了，我不回家了，我跟你讲，我不回，我不回，我不回，等会人家那个地铁的那个保安就我不回。 这么晚不要吵了。 我跟你讲，人家邻居都生气了。 不吵人，不吵。 所以你不要吵别人嘛。 对呀、啊。 你不要拍了。 我就环顾一下四周就好了。你这个样子只会让你家更乱，信不信？ 你信不信？我们留最后一阵，你信不信？ 吗？ 我不邀请啊，因为我屋子还没收拾呢。 那我们就进去吧。 不、停停！你们又不知道哪个是我屋，干嘛呀？ 刚出来、啊。 刚从那儿出来。 干嘛呀？ 我爸。 不是你爸，我没说。 我爸， 等会儿，等 会儿。一收拾一分钟。 不行不行， 不能收拾。 不是，你们肯定刚好去了。 没有 。我们要脱鞋吗？ 脱了吧，我处女座。虽然屋子不太干净，但是也要脱呀。 你等一下，打牌位。这什么？这你居然有老板椅！ 啊，这也不行！ 哎呀，用手了，刚刚好。 哎呀呀，这不行！每个女生都有这样一把椅子，凭什么放着呢？ 不行，我衣柜是今天早上刚干的，然后塞里的还没叠呢。 是啊，谁都不想这个让自己不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不过还有三位同事，一个是因为老不回家啊没有拍到，另外一个呢是家里不方便不让拍，还有一个因为家里在装修也真的是没办法拍。理由虽然都很充分，但是也不能当漏网之鱼啊。所以李欣还有机会和他们三个来一场 PK 赛。这个规则是四位选手要在25秒钟之内叠好一件衣服，叠得最不好的一位呢就真的是最后的 loser 了。 Ready, go! 5 4 3 2 1停。这也太明显了，这四个 觉得最不好，其实挺明显的。 又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斗，叠的最不好的呢就是这位名叫钱妍希的女孩了，而她将在为整个的日本行程当中担任苦力的角色，也就是帮大家拉行李。 好了，那出行之前的小小插曲，为的就是磨练磨练这帮90后的意志，也是为了我们这次感受匠人精神的日本之行打打头阵。收音机前的各位想必也等不及了吧，在稍后的 Kelly Clarkson 的歌之后， X-FUN 四周年日本之行就要出发了。 There are moments that the words don't reach. There is suffering too terrible to name. You hold your child as tight as you can and push away the unimaginable. The moments when you're in so deep, it feels easier to just swim down. And so they move uptown and learn to live with the unimaginable. I spend hours in the garden, I walk alone to the store, and this quiet uptown, I never liked the quiet before. I take the children to church on Sunday, a sign of the cross at the door, and I pray. It never used to happen before. You see him in the street, walking by himself, talking to himself as if he is. You would like it uptown, it's quiet uptown. He is working so beyond imaginable. His hair is gone today, he passes every day. They say he walks the light of the city. You knock me out, I fall apart, and you remain. Look at where we are, look at where we started. I know I don't deserve you, but hear me out, that would be enough. If I could spare his life, if I could trade his life for mine, he'd be standing here right now, and you would smile, and that would be enough. I don't pretend to know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I know there's no replacing what we've lost, and you need time. But I'm not afraid. I know who I'm marrying. Just let me stay here by your side, and that would be enough. Jason with X-Fun on Metro Radio. 我就睡了40分钟， 我的出行兴奋症，出行就开心就睡不着。 统计一下没睡觉的举手。 没睡觉的举手。 啊，睡了不能算，就一分钟都没睡着的。 都没睡着。 没有，没时间 睡。连床都没 什么没时间，就是睡不着。 听起来好像挺苦的样子，开心的睡不着。 没有，就是睡不着，因为你平时就不是那么早睡的人，对不对？ 基本刚才占了有一半，差不多一半没睡。 平时三点睡，啊，八点起。 来广播了，你们要把那个锂电池什么的都不能放在箱子里托运，充电宝要带在身上，然后化妆品要托运，不要带在身上，然后零钱包、钥匙包、硬币这些安检的时候要单独从包里拿出来过安检。收到。 凌晨四点 X-FAN 吃货俱乐部的所有团队成员一同前往机场，每个人呢身穿都印有 X-FAN 的2016年四周年特别节目的卫衣，20个人浩浩荡荡的队伍还真的是壮观的。而我们的选择的航空公司呢，去日本肯定只坐阿那全日空了，而我们感受日式服务业的匠人精神的体验就将从这里开始。 感觉就像个团， 乌压压的，而且特别明显，全是穿的这个， 感觉像大学生军训啊。他们站的可直了，那个地方，然后统一都背的双肩背。 早上的航班，然后人比较，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因为时间特别好。今年升级为铜卡之后呢，可以拖三个行李了。 的公务舱每人可以免费托运2件行李，每件限重是32公斤。而我这一次呢，今年升级到了它的白金会员铜卡，可以托运3件行李。可怜的这个苦力钱一夕同学，此时真的是没办法照顾20个人了。因为经济舱那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经济舱每人免费托运2件行李，每件限重是23公斤。那当然，铜卡会员也是可以托运3件行李了。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如果你直接的在日本转国内线的话呢，他在这儿可以给你把国内段的登机牌也办好。 由于啊只有5张公务舱的票，娜娜这次主动请求说要跟年轻人在一起，也是因为她是我们的管事大妈呀，相信她一定能把那帮年轻人照顾好。而因为我们凌晨4点钟就出发来机场，再加上为了这次拍摄呀，各位团队的小伙伴们通宵达旦工作了几天几夜没合眼，又困又累，所以一上飞机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借发餐前的宝贵时间睡上一觉再说。下面的 years and years 之后， Jason 将带大家一起感受感受阿娜的飞机餐，这次会不会依旧让人惊喜呢？你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 Fun， 我是 Jason， 我们四周年的特别节目开始了，歌曲之后见。 I'm alone in the dark, I paint a picture inside my mind of all the things that I want, but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find, and it blows my mind, because there you are by my side. Maybe you know, maybe you don't, but it's a question I have to ask. I know we're young and we got life, but life always goes so fast. But while you're mineYeah, it feels like time's on our side. Years and years, forever young. Years and years, yet to come. I take every second of every minute. Long as you're in it, you know I'm winning. Years and years, we won't forget the time and place that we met. And I remember find your name on my heart, saying you were here. No, we're not at the end, but we came close maybe once or twice. We got burned, but we learned not to listen to bad advice. Now I know you're mine, 'cause it feels like time's on.I take every step.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依然是 Jason。 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在每个周六的晚上六点到八点和周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Jason 都会在 X Fun 带你去世界各地。此刻是我们 X Fun 的四周年特别节目出发的路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正在赶往日本东京的飞机上。作为日本的传统饮食，和食呢是以三菜一汤为基础，在享用一杯香槟和全日空特饮酸甘卡波斯之后，每个月都会换菜单的公务舱和食套餐上来了。 蟹肉啊， 这个鲜味儿啊，太香了！我第一次吃日式的飞机餐， 我第一次吃也是你这个样子。 我们先吃这个小鲍鱼呗。哦，好鲜啊，是凉的。 好 Q。好嫩。 和食呢是秉承少油健康的生活理念，选用的食材非常讲究。小鲍鱼选用的是临近日本海的富山鲍鱼，用酱油烹煮。而参观过全日空航空餐食配餐中心的我们也知道，这里每道食材不仅要保持新鲜，还要保证食物的口感和品质。 甜的， 甜甜口味的，而且带嚼劲儿。 主菜呢是马鲛鱼腐竹包，然后有蟹肉浇汁，米饭中混合含有鲑鱼，还有蒿菜。腐竹包裹的这马鲛鱼肉啊特别惊艳，马鲛鱼是很好的刺身食材，而这种方式烹煮呢，鱼肉会非常的紧实弹牙。 而且他们家现在的饭啊，就是尤其是公共的饭里面都一定会放一些什么鱼啊蟹呀、啊、光吃饭就香了，觉得它有蔬菜的味道，还有海鲜的味道在里面。 吃完公务舱的和食套餐，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Jason 将带各位去看看经济舱那边的情况。稍后在歌曲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Green Day Still Breathing。 I'm like a child looking off on the horizon, I'm like an ambulance that's turning on the sirens. Oh, I'm still aliveI'm like a soldier coming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I dodge a bullet and I walked across a landmine. Oh, I'm still alive. Am I bleeding? Am I bleeding from the storm? Just shine a light into the red gate. So far away, away. Cause I'm still breathing. Cause I'm still breathingWe'll be right back. You're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喝珍珠茶， 我需要百事可乐。 我要鸳鸯特饮。 我要一杯苹果汁。Black tea。 为了考验这空姐的记忆力啊，于大丁帮所有小伙伴一口气点了饮料，每个人居然都同时拿到了想喝的饮品，而且呢，真的是随叫随到啊，服务态度相当好。真的是很佩服。那么接下来的餐食大家会吃点什么呢？ 大虾仁儿，还有这个什么来着， 这叫什么杆儿。 爱吃海鲜的大圣自然点的是咖喱海鲜饭，而深受大家喜欢的呢还是那款经典的乌冬凉面呀。用完餐，空姐也温馨的提醒，可以看到富吉桑富士山了，而看到富士山也意味着东京不远了。 富吉桑 富士山， 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空姐们也为这帮90后好好的上了一课，让他们学到了人与人的相敬如宾，用微笑交流。 尽管像于登啊他们这些英语日语都不太好的呀，他们还是一样以微笑对待。Sorry 的，你露出八颗牙。Always do my best to get you upside down. When you throw your shade, I rearrange the clouds. Got my head up, but we're going south. Let me be the rose to tint your glass. Spray paint the lawn to get a greener grass. I'll be your crush on ya,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make you feel a little better. I'll be your cheerleader.When all the lights, baby, I'll be on the beaches. Get up tonight. I will be the one to show you your bright side. Get up tonight. I will be the one to show you your bright side. To show you your bright side. If the nightmares come, I'll wake you up.Charms and the sunny side up. When your strength runs out, I'll win you more. I'll be your four-leaf clover and a unicorn. Let me be the rose to tint your glass. Spray paint the lawn to get a greener grass. I'll be your crush on ya,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make you feel a little better. I'll be your cheerleader.When all the lights, baby, I'll be on the beaches. Get up tonight. I will be the one to show you your bright side. Get up tonight. I will be the one to show you your bright side. To show you your bright side. Down here, it can only.Well, at least we're together. Laying under the stars, thinking about who we are. Dreaming about who that we are gonna be. Laying under the stars, I know that it's dark. But let me show you the bright side. Get up tonight. I will be the one to show you your bright side. Get up tonight. I will be the one to show you your bright side. 去年的一个特别节目的第一期，我们此刻刚刚抵达日本的东京 Tokyo、我们团队的这帮90后新生代们呀，将跟随我 Summer 还有周公子和娜娜在这生活一段时间，体验这里的人们的工作状态及生活状态。四名嘉宾呢将随机抽取他们中的两人为一组，而整个日本行程中，嘉宾们会和哪些队员为了美食同舟共济并肩作战呢？ X1 吃货俱乐部四周年特别节目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要抽签分组。 哎呦，我这个心脏啊，这接下来这半个月是好是活，是有没有吃就看这个签和谁在组，是猪一样的队友还是神仙一样的队友。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哈哈哈哈。 你们僵住了，你走了。 这表情演不出来。 不是男生，机智坏。哇！孙启然。 很想和小鲜肉分在一组的娜娜，抽到了总是笑呵呵的智慧。另一位呢，却让他很矛盾了，算是小鲜肉，但做什么都很容易紧张的孙启源。 那不一张一张抽了。哎，这是哪个呀？李星，还有任堂。 大大咧咧的周公子呢，抽到了家里最脏乱差的李星和不怎么说话的内向男生任涛，而呢成为 X Fun 吃货掌门人的队员是相当荣耀的事情啊。孙夏抽到了去年和他搭档获胜的王宁，而我则抽到了团队中的高冷美女孙小萌，最后只剩下事与成性的大慎和长得像胖虎妹妹的星星了。究竟花落谁家呢？ 星星，李星， 张先生。 分组完毕，我和孙夏两组当然是实力出众的种子团队了。不过大家可能对我们 X Fun 家族的这帮90后成员还不是很熟悉，那么多名字可能大家一时半会儿也记不住。没关系，随着这几期节目的进行，他们之后表现一定能给各位留下深刻的印象。 Slow down, you don't need to move. Fall down, you don't have to lose yourself over this. Head up in the clouds, taking time to shout.Your words are mad a day. Just take some time to breathe. Memories take their toll, never growing old. But you should cut the thread. Remember when I said that grudges could burn for you. Wouldn't you like them too?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Grudges could burn for youWouldn't you like them too?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Slow down, darling, you don't need to fake anymore, no. Come round, you know you can work it outAgain, the line you walk, cause something's gotta give. Head up in the clouds, it taking tons of shout. Your words a melody, just take some time to breathe. Memories take their toll, never growing old. You should cut the thread. Remember when I said thatBridges can burn for you. Wouldn't you like them too?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Bridges can burn for you. Wouldn't you like them too?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Bridges can burn for you. Wouldn't you like them too?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Bridges can burn for you.Wouldn't you like them too?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I've never seen you get so low.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 Fun 四周年特别节目。我依然是 Jason, 啊，我们的 X Fun 大部队现在已经抵达了东京，当务之急是要解决20多人的住宿问题。而在物价高昂的东京呢，只得告别繁华的商业区，前往偏远一点的荒川区。其实这地方呢，是很多游客都会来的地方，啊，因为著名的浅草寺就离这里不远。那我们住的 地方呢，实际上是一个民宿啊。那这个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一楼是诊所啊。后来发现上到二楼和三楼我们住的地方呢，发现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以前也是诊所的这个房间，现在啊这儿就改成了一个民宿了，也是我们20个人的在东京的栖息之地。 嗯，我的腿， 哇，是个迷宫啊！ 我觉得有点吓人， 你不觉得吗？我告诉你，绝对很刺激，很像慈济病院。 我胆儿都吓没了，我给你把灯都打开了。 很可怕吗？ 很可怕，但是很有意思。 房间的这格局很迷啊，条件真的是略微艰苦，比我想象中啊要差一些，但是呢还算是干净。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呢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做，睡觉的这榻榻米呢你需要每天自己来铺叠，还好这件事啊可以交给苦力来完成。那一切收拾妥当后，大家终于可以释放连日来的疲惫了，躺进舒服的被窝里好好睡一觉。而明天这些90后的吃货人生就要开始了。稍微跟大家说说，如果你来东京订民宿的话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啊。这毕竟我们这次住在这个地方啊，还是很多人心里有点害怕的。因为这个一楼是诊所嘛，你也知道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房间的这个房顶啊，既然有福，还有一个厕所是好的，但是坚决不能用啊。好了，不说了，我们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 X Fun 当中。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我是 Jason。 Trying to find a way out. You've been on both sides of these rough waters. Somehow you survived, but you came out on your own. And you still need someone. We set sail tonight.Never look back or behind. I don't know if we'll get lost at sea, or we'll end up where we're supposed to be. Are you brave enough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欢迎你继续回来，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是 X Fun。 这一次我们四周年特别节目日本行呢，也是一次感受日本的匠人精神之旅啊。而匠人精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入哪一行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技能，对于吃货来说拥有一个好胃口是很重要的。于是我们的比拼第一项是 马上就要去参加比赛了，那现在要选一位我们组的女中豪杰去参加比赛。 谁是大胃王？顾名思义呢，就是看谁吃的多了。导演组在拥有15万家餐厅之多的东京选出了几家人气的自助餐厅，由嘉宾挑选各组实力选手一名参加比赛。四位选手将抽取任务卡决定前往的餐厅，那两两对决。 那作为吃货俱乐部的比赛呢，我觉得要选一位以吃为擅长的这个女同星星，这看样子是很能吃的。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起源听说是个少爷，那我们先让少爷出场怎么样？ 据说要吃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女孩子还是先留一下，然后让任涛先去试试水，好不好？ 我比较想推荐张天胜去比赛，因为我们接下来在东京的比赛应该是跟吃有关。 还什么刺身啊？甜点，哇，这是强项。 听到这儿你一定会说，男生肯定比女生吃的多呀。节目组当然也想到了这点，于是给出了两个选项，刺身和女生擅长的甜点。不过我的队员是鱼狂魔大圣的拿手可是刺身呢，因此大圣抽到什么卡事关重要。结果到底是强强对决还是实力悬殊呢？ 哇，海鲜，哇， 我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呀。大圣如愿以偿地抽到了刺身卡，他将和起源少爷前往海鲜自助店比拼吃刺身，而星星和涛涛呢将前往甜点自助店。稍后的歌曲之后 All I Wanna Do 之后，继续去瞧瞧星星和涛涛的甜品对决吧。 Looking through your window, Maybe you're not home, Oh,Tried to call your number, wrong. Oh, oh, oh, yeah. I'm not a stalker, I just gotta know how it feels when I hold you close. So tell me what you like, cause I'm running out of time. Promise you I'm not insane,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I can't explain.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yeah. All I wanna do is make love to you. I'll hold you tight. Stay the night with you. I'll hold you tight. Treat your body right. 留点面子，好不好？ 啊， 能赢一盘千万不要赢两盘。 啊，不会让你赢死的。 好好好。 毕竟他是男孩子，需要点尊严。到时候如果输了，会不会把这些都点进去？ 当然， 要打我的脸，然后重复播放。 啊。这边是有点甜点面包的味了，刚刚那一段是有点烤串和面条的味儿。哎，早知道我出战啊。但是十拿九稳。 对于爱吃的人来说呢，一大早比赛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这家甜品店叫做 Sweet Paradise， 店如其名啊，就是甜点的天堂。在这里呢，自助购票成人是每位1530日元，加冰淇淋每位是1730日元，也就是大概100出头点人民币吧，价格也相当合适。除了甜点呢，还有各式各样的季节限定的意面、咖喱饭。用餐时间呢是限时的，一般就会限制70到90分钟不等。 啊，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甜品店，从外面看起来里面特别的 sweet。 涛哥，加油！我的拉拉队。没有拉拉队， 后面并没有人。 比赛规则，在十分钟内，在同等分量的甜点情况下，看谁吃的盘数多，谁将取得晋级权。这家店最人气的美食要数焦糖布丝卷和千层蛋糕了，可再好吃也经不住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呀。一口气吃那么多甜点，中间还要吃生冷的冰淇淋，想想都觉得齁得慌啊。刚开始两人还不相上下，在吃完十盘甜点之后继续加码。 我们俩吃了老板这一辈子的甜点 最后孙夏宣布时间到的时候，两人都端着盘子盼着结束呢，估计他们实在塞不下去了。最终星星吃了14盘，真是不容易啊。我不由得想到我和孙夏也是这么一口一口吃了4年，用嘴和强大的胃口替各位尝遍了很多美食。有时候啊，真的是为了拍摄啊，节约时间，或者是台词的恰当，一道菜啊要吃好几遍甚至是10几遍，而且一天当中也创造过吃20家餐厅的记录。想一想还真是啊，大家看着我们都挺风光的啊，这其实出去工作还是蛮辛苦的呀。 星星太厉害，从第一盘开始就领先我一口，到最后已经领先我2盘。 涛哥，输赢不重要，尽力就好了，重在参与。 胜利永远属于最拼命的人。星星赢得了这一场比赛，获得了甜品大胃王的称号。而作为裁判的孙夏和周公子呢，已经对着这些甜品垂涎很久了。接下来就让他俩带大家细细品味一下这家甜品店的特色吧。 我们俩当时拿的时候都觉得这个最好吃。 哇，好吃！哎，这个。 到 比赛 都是这个，我们也有， 都是这个。 布丝卷呢是日式洋果子的代表，这一家的口味呢是在蛋糕表面裹上一层焦糖。虽说是自助方式，但是他们家的品质依然有保证。千层蛋糕同样是这一家的招牌。千层蛋糕好吃的原因呢，就在于奶油不能太腻。 因为这个焦糖布丝卷，它这个焦糖好脆啊， 咬进去那个味道，对不对？ 而且里面奶油特别厚， 里面的口感又软。 哇，没想到甜品自助的品质这么高呀。 还有一个，这个千层蛋糕， 姐，我们去马来西亚的时候还吃了，记得吗？ 哦，我记得了。 啊，想起来了。他们家奶油特别的新鲜啊，你可以尝尝奶香味。 我觉得吃到现在就是觉得他们家的好像加的糖都特别少。不是很甜。 对对对对。 热爱甜点的吃货肯定能在这一家自助甜点店找到自己的钟爱，还能一次过足瘾。 Sweet Paradise 在东京有很多的分店，是不能错过的甜品天堂。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歌曲之后 Jason 继续带你在 X Fun 的节目当中去日本寻找美食。 station. 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刚刚我看那个汤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大浪来了。 好光。 做的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Some days I admit I was difficul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I was critical. You're holding the car keys.Saying, don't tease me. If you're leaving, just leave me. Baby, we were good. We were almost perfect. I'd say it's your fault, but you don't deserve it. You won't get back what we had with no one. Baby, we were good. It was almost worth it. We were almost 大圣和起源少爷实力悬殊就有点大了，无论从这个食量还是块头，都是我对大圣更占优势嘛。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万一啊，还是别说大话了。此时天空中飘起了毛毛细雨，这家在东京乃至全日本都非常有名的海鲜自助店，不到营业时间就排起了大长队，风雨无阻，而且价格便宜得让人咋舌，不到人民币70块的海鲜自助能行吗？ 那我们的队员也打，两个人打一把伞吗？ 我刚才让他打，他不过来。 你就这样搀着他。 好，对对对，抓着他胳膊。 你说回去，如果他要是能稍微放点水，然后你要赢了，你回北京请他吃好吃的吗？ 对啊， 请他吃， 请吃好吃的。 行的是一个礼拜刺身。 11点钟，最新鲜的海鲜食材由老板亲自抬到店里，接下来就看他俩的实力了。进到店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啊，里面居然也有节目组在拍摄。这家店的出名呢，是因为人气日剧《半泽直树》的拍摄地。好在呢，我有打电话进行预约，因此呢就不用排队了。好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歌曲之后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两个的对决会怎么样。马上听到的歌来自 Sam Smith Stay With Me。 Guess it's true, I'm not good at a one night stand. 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Darling, stay with me. Why am I so emotional?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And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Metro Radio FM 94.5。 1200元吃50分钟，那刺身，我的妈呀，也太划算了吧！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有50分钟的时间， 比赛规则和甜品自助相同，10分钟看谁吃得多。而在餐厅的中央区呢，聚集了很多人，50分钟随便吃的呢，是一大盆一大盆的各色海鲜刺身呢。还没正式开战呢，他们已经相互言语攻击对方。不过比赛结果还得看实力。 对，平时你也不吃这么多，是吧？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所以你不要吃这个多，再因此而打点滴。 他不拉稀，谁拉稀啊？ Lady Go。再新鲜的刺身也得用酱油来调一下味儿哈。每天早上从驻地鱼市购得的金枪鱼都非常新鲜，只见大圣和起源少爷也非常淡定的一片接着一片，看起来是势均力敌。没想到起源少爷也是一匹黑马，大圣彼时应该感觉到压力了吧。 吃刺身我不一定能吃回 去。突然起源少爷是面露难受，想吐吐不出来，想咽是咽不下去啊。原来很少接触刺身的他呢，吃到了腥味较重的烟秋刀鱼。 大肾一刻不停啊，勇往直前，完成了第一盘，开始了第二盘。 等我吃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块，就是整个，就是我脑子也全部都是那个腥味，然后特别。 你怎么样啊？ 毫无悬念了。大胜赢了海鲜自助大胃王比赛的胜利。对于爱吃鱼的人来说，每一款鱼生都是鲜味十足。不过对于起源少爷这种吃不惯刺身的人来说呢，腥味真的有可能是难以下咽，尤其是一下子吃这么一大盘各式刺身。看来比吃海鲜刺身呢，不单单是有大胃王就可以，还得有饮食偏好才行啊。不过大胜同学赢了比赛固然不错，末了还挑衅人家，就有点不太好了吧。That's my girl. Yeah, who's been working so damn hard? You got that head on overload. Got yourself this flawless body aching now from head to toe. On Metro Radio FM 94.5。 这个海鲜刺身都特别新鲜，特别好吃，没有你说那么腥，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有些东西还调了一下味儿，然后加上酱油，味道更香。 不愧为海鲜大胃王，吃完之后还能道出口感。确实啊，这里的刺身根据不同的食材做了不同的调味儿，而我真的也觉得这个价钱，老板绝对就是玩的心态啊！用这么好的食材，这么便宜的价格， 三文鱼你看，我平时在中国都只吃刺身，但在这里呢，他把它做成半熟的状态，那种日本人不吃 三文鱼分为养殖和天然两类，养殖三文鱼呢也提醒大家最好绝对不要生吃啊，天然三文鱼呢也要少吃一些，因为三文鱼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杀毒处理的话呢，都含有大量的寄生虫，所以在日本三文鱼一般用盐来腌制做熟了吃，而生吃金枪鱼肉泥混合山药粒呢也会有一种特别的口感。 另外金枪鱼它有一种做法很有意思，它配的是山药， 这香 有一种蔬菜水果的味道，而且金枪鱼又不是脂肪特别厚的部分。 金枪鱼脂肪最厚的肚腩，每一位客人都可以得到厚厚的一片，裹上鱼子和饭团，鱼肉的甘甜以鱼子的咸味调节。很难想象这是如此实惠的自助餐厅的菜肴呀。这家人气的海鲜自助餐厅营业时间很短，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呢，最好提前来排队，还有千万不能浪费啊，否则会被罚钱的哟。 Metro Radio FM 94.5 I met you in the dark, you lit me up, you made me feel as though I wasn't off. We danced the night away, we drank too much. I held your hair back when you were throwing up.Then you smiled over your shoulder. For a minute I was stone cold sober. I pulled you closer to my chest, and you asked me to stay over. I said I already told you, I think you should get some rest. I knew I loved you then, but you'd never know it, 'cause I played it cool when I was scared of letting goI know I needed you, but I never saw it. But I wanna stay with you until we're grown old. Say you won't let go. Just say you won't let go. I'll wake you up with some breakfast in bed. I'll bring you coffee with a kiss on your head.I'll take the kids to school, wave them goodbye, and I'll thank my lucky stars for that night. When you looked over your shoulder, for a minute I'll forget that I'm older. I wanna dance with you right now. And you look as beautiful as ever, and I swear that every day you'll get better. You make me feel this way somehow.I'm so in love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it. Darling, your love is more than worth its weight in gold. We've come so far, my dear, look how we've grown. And I wanna stay with you until we're grown old. Just say you won't let go. Just say.Live with you, even when we're ghosts. 'Cause you were always there for me when I needed you most. I'm gonna love you till my lungs give out. I promise till death we part like in our vows. A sore road is over you. Now everybody knows that it's just you and me till we're grown old. Just say you. You won't let go.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我是 Jason， 正在为你播出的是 X Fun 四周年特别节目。我们此刻正在东京举行 X Fun 的大胃王比赛，经过两轮比拼，果然我和孙夏这两组种子队胜出了。而决赛呢，将是我们之间的强强对决。 我们接下来这一轮终极 PK， 又是刘刚孙姐。 想跟刘哥比啊。 决胜的地方是一家主营涮涮锅和寿喜烧的自助餐厅。看出来了，这一次大胃王比赛都在自助餐厅是吧？因为你想， 胃大就得去自助餐厅才划算嘛，是不是？2000日元一人的价格也是非常经济划算。最关键的是呢，其实日本的这些自助餐给大家挑选的，给你推荐的都是品质非常好的。在这里随便吃的食材是什么呢？肉。我和孙夏将率领一名队员在十分钟内大快朵颐，当然还是谁吃得多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虽然我们点的是自助，但是它这个牛还是非常好，你看雪花纹路， 有牛肉也有猪肉，虽然是自助啊，但是都是有雪花纹的好肉呢。而兑好调料，加了昆布的开水一开锅，我们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好吃， 吃涮涮锅的精髓就在于把握食材的火候。孙夏和王宁一股脑就把一整盘倒了进去，我们这头当然走的是正规程序了，一片一片的涮，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呀。 哇，好烫啊感觉。 这家自助餐厅的牛肉并非和牛，是选用澳洲产的牛肉，澳洲最好品质的 M9 也只相当于日本和牛的 A3 级别。不过这么便宜的价格能吃到这种品质的牛肉也是非常划算的。孙夏同学有个弱点，就是怕烫，速度当然赶不上我了。不过在各吃了两大盘牛肉后，差别还是很细微啊。而接下来就是猪肉了，猪肉选用的是里脊部分，缺点就是涮过之后会有点柴。 你打进完嘴巴就行了，不用考虑其他的了，但是还是要快一点。 不得不说两名队员的战斗力还是太弱了，基本上感觉帮不到什么忙，全靠我和孙夏两个吃货掌门人在十分钟内干掉了五大盘。不过我这头可是把所有的肉都消灭在肚子里，孙夏他们碗里还剩好多没吃干净，于是当然是我赢得了比赛了。如果食量够大，这家餐厅可以在90分钟内随便续盘着雪花牛肉，而且上菜速度极快，肉食爱好者前往这家自助餐厅也最好提前预约，有不同的价位选择，你也可以挑战一下能吃多少盘的记录哟。不过这场比赛确实太痛苦了，不仅吃撑了，整个口腔都被烫得发麻，都快失去味觉了。最后摄像师傅宣布了比赛结果。 今天所有比赛里最辛苦的， 给您讲，有没有辛苦讲？ 接下来获胜的一方会得到一顿丰盛的晚餐。 真的不想再吃了好吗？什么破奖励呗。不过今天的这三家自助餐厅在价廉的条件下，食材和料理手法真的是一点都不廉价。那么在日本，即使是自助餐厅也秉承着高品质的理念，我想这就是匠人精神的体现吧。也可以说日本的餐饮业竞争太激烈了，而有些餐厅把这种精神也延续了百年。接下来在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去感受一下获胜的奖品，去吃一家日本的百年老店。不要走开哟，马上进入我们的最后一小节的节目。马上听到的歌来自 Clean Getaway。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Call it love and devotion. Call it a mom's adoration. Foundation, a special bond of creation. Ha! For all the single moms out there going through frustration. Clean-minded, shot up all Anne-Marie thing made them air. She works the nights by the water. She's gone astray, so far away from my father's daughter. She just wants her life for a baby. All on her own, no one will come. She's got to save him. Daily struggle.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tay she tells up there.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You're yeah. gonna. Obstacle come, you well prepare. And no, mama, you never said tear. Cause you have said things year after year. And you give the youth love beyond compare. You find the school fee and the bus fare. Marin, the pops disappear. In a wrong bar, can't find him nowhere. Steadily your workflow, everything you know. So you're not stop, no time, no time for your dear. Now she got a 6-year-old trying to keep him warm, trying to keep all the g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when she says,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o rock goodbye, baby, rock good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 goodbye, baby, don't you cry. Somebody's got you, rock goodbye, baby, rock good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 goodbye, baby, don't you cry. Bang, bang, bang, all right then. Now she got a 6-year-old trying to keep him warm, trying to keep out the c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he tells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You're gonna grow and have a good life. I'm gonna do what I got to. 我们可爱的孙姐又迷路了 啊！ 然后我们的小萌稍微迷点路可以理解哈、啊。孙姐也是跟我走南闯北的，然后在香港在这么多次了，还是找不到路。最神奇的是，好像他们俩现在在河上，在桥上。 晚上7点，我们来到一家名叫“鸟安”的老字号，就是鸟。而这家老字号呢，是建于明治5年，至今是144年了。路痴的孙夏同学这次又迟到了，不过为什么说起理由来啊，有些炫耀的感觉呢？要知道他可是输了比赛，他的用餐费用可是我掏腰包请的哟。 哎呀，不好意思了， 终于来， 我碰见个粉丝。 没办法，我本来要走，刚走那个粉丝就过来一直聊天。 粉丝都是借口， 是前夕买上，然后前夕在交钱，我心想怎么还不交完啊，老子话题都交都聊不完了。那个小伙子 他是卖东西的吗？ 对，在那个店的，他一开始站着看我，我一直盯着他，我以为他要赶紧走。就是这个腔调，我一进门就带我进来了。留什么该死，我要嗨嗨嗨，就把我带上来了。 嗨嗨嗨，今天喝一样，今天喝一样。 刘哥真好，刘哥有钱真棒。刘哥，我想喝蛤蜊汤，才130块钱。 他吃醋，他那天喝了一个那个，说想要个蛤蜊汤喝，然后 不是，我觉得太可爱了。王宁跟我在那个什么，那有个很高级的自动贩卖机，我们俩说啊，这个好高级啊。刘老师站旁边，王宁说我想买个茶喝，然后刘老师站旁边但没听见。老师一会儿看见张先生阳光灿烂的跑过来，刘老师我想喝蛤蜊汤，才130块钱哦。刘老师拿着小帽子说给给给给给。 好精致的小菜，我都得戴眼镜儿。 特小是吧？这家老字号的招牌料理就是鸭肉，第一道是前菜拼盘，有5种小食，碗里的呢是用鸭肝做成的小菜，以酱油和葱调味，入口即化，微咸微酸，味道呢还有点像咱们的腐乳。 刚刚你是豆腐吧？ 酱油葱你得吃一下，我感觉是鸭的内脏。 这鸭肝泥做的像豆腐一样的小甜点。 这个吃的很重 了， 也很好吃， 因为它里面是酸酸的，其实有开胃的作用。 中间的呢？中间的有大米，好好吃啊！这里面还是有鸭肝的，鸭蛋黄。 中间的用了三文鱼、鱼子、米粒，一口咬下去，竟然包裹着的是鸭蛋黄，用鸭蛋黄提鲜也真是绝了啊！ 鸭蛋黄裹着三文鱼，然后里面还有鱼子、大米， 再来上一片配黄芥末的熏鸭肉片，浓浓的烟熏味道去除了鸭肉的土腥，一盘开胃前菜，清新可口，层次丰富，让总是不开心的小萌都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闻起来就一点腥味都没有，鸭子的臭味都没有。哇，这个前菜鸭肉就勾起了人的念想啊！ 最后那一块鸭肉也还不错。 就开始抖腿吧，好吃。 Cause it's been hard enough. You're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下面一道是这个鸡肉，他们家不光有鸭还有鸡，这个鸡肉像白水煮的，看见没有？ 这个酱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酱了， 芝麻， 芝 麻酱， 丰沛的那种。 就是，而且它有一点甜味儿。 第二道温前菜，水煮鸡肉，是用水焯过的鸡肉佐以麻酱酱汁。鸡肉真的是太嫩了，不柴也不腥。而随着服务员给大家系上围裙，说明重头戏要开始了。 这个服务真的是太好了，还帮你亲自给你系上。 简直是服务到家了。 好，这是比较肥的部分，然后。这个让它冒出油来， 只见服务员用几块鸭肥肉在铁锅中煎出鸭油，依次放入鸭肉片、鸭肉丸子、葱和香菇，这就是传承了百年的鸭肉寿喜锅。而服务员在一旁煎着，我们吃货界的匠人们可是要品尝了哟。对了，吃之前要蘸一点酱油， 哎，然后配一点大根和酱油。 好好吃啊！ 虽然还有肥肉，但是不腻；虽然是鸭肉，却不腥。火候也是刚刚好，仅仅用油煎过的鸭肉却保持了肉鲜，还煎出了肉香， 一下子就不油腻了。但是又有鸭肉的清香。鸭肉的关键就在于那个肥肉和瘦肉之间是很分明的。鸭肉的香气配一点酱油，轻微的调也不咸，然后再配上萝卜泥的清爽。 瘦肉也很嫩啊， 感觉瘦肉超弹的，看起来。 他们家真的很注重在做鸭肉的时候，不要让它很油腻。 瘦肉好吃啊， 而且也不柴。 瘦肉汁水好多。 我是不吃萝卜了。 接下来的一块是纯瘦的鸭肉，纯瘦肉的部分肉质更嫩，起到了解腻作用的关键是萝卜泥。那么这丸子的口感怎么样呢？ 鸭肉丸子，里边很嫩，外面有点焦焦的，而且它基本上没有放很多的面在里面。你在嚼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吃其他的那种港式的鱼丸啊，还有猪肉丸什么有很大的区别，它就是我们东北的汆丸子的感觉。 鸭肉丸子外皮焦脆，最后用煎过鸭肉的油煎香菇、蔬菜和鸭胗。 哦，好脆，好吃，好吃，它基本上是保留了原味，没有过多的调味。 即使在大胃王的这比赛之后啊，每个人也是配着白饭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可见这家店的美味程度了。鸟安的一品鸭肉料理必须要提前预约，不管你爱不爱吃鸭肉，绝对会被这家百年老店的每道菜肴都惊艳到的。I'm talking to you. See you standing over there with your body. Feeling like I wanna rock with your body. And we don't gotta think about nothing. I'm coming at you. Cause I know you got a bad reputation. Doesn't matter cause you give me temptation. And we don't gotta think about nothing. These friends keep talking way too much.Give you up, can't hear them no desire. Been there all day, been there all day. And my heart got me walking side to side. I've been there all night.Get fresh type of flow. Miss Icicle, ride bicycle. Come true, yo. Get you this type of blow. If you wanna manage, I got a tricycle. All these hoes is my mini-me. I be smoking, so they call me Young Nicki Chimney. Rappers and they feelin' since they feelin' me. I give zero folk, and I got zero shillin' me. Kissin' me, pop the blue box that say Tiffany. Curry with the shot, just tell them to call me Stephanie. Gun pop, then I make my gun pop. I'm the queen of rap, young Ariana Run Pop. Keep talking way too much. Say I should give them up. Can't hear them no, cause FM 94.5。 今天打车吧，因为大家都挺累的，是吧？ 哇，刘哥真棒！ 好棒棒！ 享用完一顿丰盛的大餐，打上昂贵的东京出租车。带上满满的幸福，我们回到了那个破旧的民宿，完美的一天即将落幕。我们公司的这帮90后对东京的印象如何呢？对这里的生活适不适应呢？ 第一次来东京感觉非常开心。 日本特别干净，这是第一个印象。 人的这个素质特别特别的高，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吃的东西就还挺适应的，因为我还挺爱吃日本料理的。 来了日本觉得他们可能这边的人比较喜欢静， 然后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说话呀，然后特别嗨的时候也不能随便笑，就还挺不适应，挺不舒服的。 然后像我们这种说话大嗓门的人就特别痛苦，因为说着说着声音声调什么的都上去了。 最大的一点就是在街上真的不敢乱扔垃圾， 然后总是鞠躬，然后他鞠躬的时候我们就要 你也要跟他点头哈腰了，然后就感觉腰疼。 来了之后起的是特别早，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采访我的时候也有一点有点困了，因为刚过来感觉还是有一点不适应，感觉挺累的。 而嘉宾们对这次行程的初体验是 真的好开心，跟九零后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出来玩啊。 那这一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带了公司所有的可爱的小朋友们一起到这个地方，一共20个人一起出行嘛，浩浩荡荡。 说实话，我觉得以前觉得带20个人出来的话基本上是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情。 首先干什么都是很麻烦很复杂，等很久，人太多了，你下飞机得数人，到地方得数人，不要把哥哥姐姐弄丢了。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操心每一个哥哥每一个姐姐都在哪里，所以就是心累精神累。 我希望在接下来这个拍摄的期间里面，不管是工作上的关系还是生活友谊上的关系都能够更深一层。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我多吃一点，然后脑子机灵一点，就这样。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Just Hold On。 其实听到我们团队小伙伴们的心声还是挺感动的，特别是这一次浩浩荡荡的二十个人，真的有一种家人出游的感觉。也希望这次日本之行呢，们好好磨练能够成长进步，成长为合格的吃货接班人。好了，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如果觉得听节目还不过瘾的话，你可以在爱奇艺上搜索 XFun 吃货俱乐部看视频版节目。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 Jason 或者是其他 XFun 小伙伴说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XFun China， 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找到很多餐厅的具体信息。另外也可以关注官方微博 XFun 吃货俱乐部。同时要提醒大家，同款的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美食，日本的限量美味，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左下方点击吃喝杂货店，就可以直接的购买直邮产品了。心动就赶紧下单吧。我是 Jason， 我们下周继续我们的四周年日本之旅。